大家好，家底疗伤，我是 KT， 我是师爷。 师爷，啱啱个礼拜过咗七一， 系 开唔开心，高唔高兴呢？ 高兴得嚟又有啲唔开心啦。 哦，我就非常感动啊！逢亲七一我都系非常感动嘅，因为国庆啊嘛， 系 加拿大国庆。 哦， 吓咁阿平仔嚟香港嗰、那个我哋可以讲下。咁你七一做过啲咩嚟？ 上街咯。 上街搞咩？ 游行咯。 哦，咁有咩睇法？ 觉得有啲失望咯。 点解啊？ 唔够人去行咯。 哦，咁啊，不如我讲下我哋七一国庆，加拿大总理 Trudeau 杜鲁多，佢就喺国庆嘅时候讲紧，佢哋应该系对啲原住民系应该道歉嘅，因为话我哋偷地啊成啊，嗱呢啲咁嘅大佬咧，我唔知跟唔跟得过。因为佢道歉、哦，你知香港或者中国嘅官系从来都唔道歉噶嘛，系咪？咁呢啲咁嘅大佬，如果佢系道歉嘅，证明佢有 big balls 啦。big balls 系咩啊？大春袋啊嘛。 系啦。 咁你大家，我想讲下有一个字叫做茶包嘅，大家有冇听过 ？tea bag 或者 tea bagging 啦 ？tea bagging 即系知唔知系乜嘢啊？师爷 ？tea bagging 系一个动词嚟嘅， 冲茶。 其实即系话咧，用个春袋嚟吻落人哋块面嗰度 ，tea bagging， OK， 兜口兜面， 兜口兜面。咁基本上咧，嗱，你知道香港做得擦鞋仔嘅，基本上都俾个大佬吻噶啦，系、咪？喂，如果加拿大个杜鲁多个春袋咁大，俾佢吻一吻，其实唔系好着数。所以呢啲大佬跟唔过，我觉得香港呢啲官咧就跟得过啦。 诶，死 系嘛？咁啊，跟住阿平仔嚟香港啦。咁啊，我觉得大家有见过嗰个小朋友中暑嗰个噶啦， 系咯，累低啊， 累低。佢系等阿平仔走咗嘅时候先累低， 系咯。 证明到啲咩啊？平仔真系神嚟噶。平仔，如果唔系神，佢点可以保佑到个僆仔？走咗先至中暑啊，系嘛？仲有一个僆仔啊，话同阿平仔握手嘅时候咧，佢讲咩啊？佢只手好温暖啊，简直系神一样啊！平仔系唔拉屎、唔射精、唔打飞机噶。 点解嗰个僆仔唔喺佢之前嘅时候攞低咧？ 咪系咯，就系因为有阿平仔保佑佢啊嘛。 哎呀，咁俾佢见到女低咪好咯，等人知道佢尽个僆仔尽心尽力噶嘛。 嚟啦，嗰啲僆仔挨少少都挨唔到，系嘛？不过好彩，我哋都见到呢一啲咧非常之有担当嘅中国人去咗打法国公开赛高尔夫球，有冇睇嗰场啊？ 冇、哦。 佢打得唔好，佢发脾气，掟咗碌棍落个湖嗰度。然后咧，佢阿妈走去帮佢执， 咁都得。 系啊，无线咧，仲要话呢啲就系母爱嘅表现。哇，简直发挥到我哋中国人亲情嘅可贵。嗰阵时咧，我喺加拿大翻大学咧，你会见到有啲阿爸阿妈咧，真系车自己嘅仔女翻大学噶，系翻学啊 ，regular 咁翻学啊，系啊。 哇！ 你话中国人对亲情系冇着重咧、嗯？你哋啲死鬼佬识屁咩？ 唔系，我谂嗰啲父母系关心嗰啲自己啲仔女翻学有冇俾啲鬼仔沟咗啫，送埋翻。 所以我话你知道边个李依红啦？ 唔知噃。 李依红系一个港姐嚟噶嘛？ 系 佢系土生妹嚟噶嘛？喺加拿大长大噶嘛？ 哦。 佢讲嘅嘢呢，其实我亦都系遇到好多个。首先讲咗李依红讲咩先。李依红话呢，因为大学学费贵，佢亦都唔介意，即系佢个价值观，佢个 values 呢，话佢系唔介意走去跳脱衣舞嚟赚学费嘅。嗱，呢啲咁独立但系冇中国亲情嘅人呢，可能系卖国贼嚟 嘅。 嗱、我亦都遇过呢，因为嗱嗰阵时我有个朋友生日，我哋咧就睇嗰阵时我哋仲系抄黄页啊，冇上网，我哋抄 黄页或者白页嗰啲咧，就揾 escort service。escort service escort 首先系乜嘢啊？导游 系啦， 吓 quote unquote 导游啦。咁乜嘢叫导游啊？嗱，好得意啊！北美咧嗰啲妓女咧系分几种嘅。一种咧就是企街，企街嗰种人咧，即系如果你系嗰啲所谓嘅红灯区啦，我相信 New York 噶都会有啦，系咪？有冇啊？ 有 有。咁你就 地方啦，以前华盛顿我仲知道好耐以前有嘅， 佢哋好坚噶，好冻嘅地方咧，佢哋着住一件外套，但系系着晒短裙，系好短。行嘅好少行嘅，我见佢哋通常系企定定，咁啲人咧就揸车，咁就喺度兜，喺度兜，然后咧，如果你行都得嘅，如果你唔揸车，佢就会问你 ，Do you want some company？ 需唔需要人哋陪啊？ 我 dating 咁啦， 我未听过 dating 呢样嘢，我 Do you want some company 嘅、嗯，通常我都听到。咁另外一只咧，就系、是、要靠打电话嘅，咁靠打电话嗰啲咧，又系咁我朋友生日啦，咁我哋就抄黄页呢啲咁嘅嘢，然后就倾好咗价钱，咁就叫佢哋嚟一笪地方，咁啊俾我朋友，咁嗰、那个因为我同一个朋友叫俾我另外一个朋友嘅时候咧，嗰、那个朋友我另外一个朋友啦，认得佢系一个大学嘅同学嚟啊。所以啲人系会自己赚学费，亦都系北美咧。通常你十八岁咧就要离开屋企噶啦嘛，系嘛，学识独立。咁啊，讲开呢样嘢有冇经验啊？ 经验好少咁咯。你话 好少真系有啦。 你嗰日企街咧，我记得以前都系细个嗰阵时跟啲朋友喺住华盛顿嘅时候咧。喺华盛顿嘅十四街咧，就系嗰啲企街企满晒喺度噶啦。我嗰阵时见过，哇！我可以讲到话，嗰笪地方系我以嗰阵时到而家都系一笪地方有咁多女人企埋晒一次一笪地方嘅，哇！好多好多。不过而家十四楼华盛顿十四街就唔会再有呢啲嘢啦，已经干净咗好多啦。 哦， 不过嗰阵时成三十年前啊，讲真都有。 因为华盛顿，我相信系美国嘅首都，通常首都就好似北京咁，通常系多政府嘅 buildings， 即系私人企业就系、 是、都有，而家有，以前或者少啲。 哦，即系俾官嘅，以前就系、是，而家走晒就系因为啲官 律师咧，好、哦、多律师嘅华盛顿。 哦， 华盛顿咁多律师同会计师。 啊，咁我讲一个朋友嘅经验啊，希望佢系啊听咗都，如果佢听到我都同佢讲声啦。咁我个朋友咧话说又系搵 hookers 嗱、啊，头先讲咗咩叫 hookers 啦，上几集都讲咗啦，就真系妓女啦。咁佢哋做嘅生意就系 hooking 啦，其实 hooking 就真系卖淫啦。咁佢就我朋友就又系打个电话。就话，因为个广告咧，你知报纸后边嗰啲广告咧，有啲 escort service 嗰啲乜嘢噶嘛，咁佢睇到话系苏联妹，咁跟住咧，我朋友咧就打去话，我想要个苏联妹上门，咁点知咧上咗去嘅时候咧，哇，那个简直系中国到唔中国，仲要系广州嗰啲咁嘅样。即系广州大妈南方嗰啲咁嘅样，咁我朋友就问佢：你咩人啊？咁嗰个声称自己系苏联妹嘅广州大妈咧，就话：你系咩人啊？又问翻我朋友转头，我朋友：我俾$10，你要走啊？就系、是、呢个佢嘅经验啦。 不过其实苏联都有好多亚裔人士，嗰啲蒙古嗰啲咁嘅裔， 咁唔系广州嗰啲啊嘛，唔系南方嗰啲啊嘛， 唔会识讲广东话嘅，照计， 照计系咁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嗱，如果你系其中一个僆仔，你系明知道阿平仔上咗机，但系啲人仲叫你一路喺度揈旗，你系其中一个僆仔，你会点做啊？ 揈旗咯， 我都有谂过呢样嘢。 你老尾啊！如果你再叫我 fake， 我真系攞跑。上几集我已经讲咗我攞跑嘅故事啊，我会攞跑。系嘛？你 唔系咯？诶，送佢一程咯，攞条旗嚟 fake。 系啊，黄耀明嗰、那个系咪黄耀？唔系咪叫黄耀明啊？嗰、那个黄咩明啊？嗰、那个港澳事，港澳 张晓明， 张晓明， 阿明， 张晓明系阿明仔，明仔嗱，呢啲咪中国官员？喂，有个僆仔晕咗，咁啊点啊？我哋而家要 conclude 下，我哋老细呢几日出嚟嘅时候，我哋要 conclude 下佢个旅程啊嘛。僆仔死咗几唔闲啫？ 系啊，系嘛？必有人牺牲噶啦，阿林郑咁讲 啊，所以我咧。如果我是其中一个僆仔呢我就会攞跑发到佢都好啊发对块面都好啊。whip it out, 即係攞出嚟。 係啦。 whip it out, 咁样发啦。 PK 啊。咁啊你好似话最近去咗打高尔夫球喎、啊。 我冇打高尔夫球不过呢样高尔夫球嘅嘢我是最睇唔起嘅。我打高尔夫球啲人唉。话 sport 啫，边度系 sport 咧？ 哇！我最近见到一个产品，你未讲佢系咪一个 sport 之前，我想讲，你有冇见过一个高尔夫球嘅产品系一碌，即系高尔夫球棍啦，系一个 club 啦、 uh-huh. ， 但系佢个 handle 嗰度咧可以 unscrew，、uh-huh. 然后你系因为打得高尔夫球嘅，通常都系上咗年纪，同埋咧佢哋唔系啦。就是俾你排尿嘅嗰个嗰、那个 handle 啊，俾你 unscrew 咗，然后摆你个阳具入去，然后就屙尿啦。咁咧，佢会送埋一块咁嘅绿色布俾你遮住嘅。 哦，抹尿咁咯， 唔系俾你遮住，即系喺你系一个空旷嘅地方嚟啊嘛。你有冇见过嗰样嘢？ 我未见过，不过我谂到你遮住啲人都知道你做乜啦， 摆都明知啦。 即系你个尖嗰 Q 棍咁样，咁啊摆喺前面，都好睇啊。咁你即系要 WhatsApp， 你要摆嗰个相上网，睇下俾人欣赏下。 我哋就今个礼拜摆咯， 好啊， 相 好啊。其实高尔夫球边度嘅系 sport 咧？如果真系 sport 嘅，我觉得啊，高尔夫球应该改过晒啲赛例。 点样改啊？ 嗱。打高尔夫球嘅人呢一定要自己做嘅嘢就係、是、自己孭返嗰个袋啊由条起跑线嗰度跑到啊你可以打嗰个波嘅点然之后自己打咗个波啊打到去落咗个洞啦然之后再由嗰点跑去另外一个洞啊总之啊你要乜嘢都要自己做嘅。计时间啊，边个最快打完咁多个洞咧，你就可以啊，就系、是、第一啦啊！所以唔好成日叫啲人哋同你拎袋啦，又坐车啦啊！因为点解我有个感觉咧？因为好多年前咧，有个美国有个后生仔嘅，佢系唔知系好似唔知，因为佢脚有事，佢行唔到定唔知点样嘅，所以嗰阵时系唔俾佢参赛嘅。我记得呢个早十零年前，我唔记得要查翻，所以我先有感而发，觉得应该要改赛例。 嗱，你讲紧嗰啲嘢已经系十几年前，而家啲僆仔中意玩啲咩 ？Exports 啊嘛 ，Exports 系乜嘢 ？Extreme sports 啊嘛，样样嘢都有极端啲嘢。嗱，我认为其实如果你 讲 Extreme golf 咯 ，Extreme golfing 点样 Extreme golfing 化咧？嗱，我自己认为咧就系、是。譬如佢哋有一啲water trap 㗎嘛即係有啲湖啊你打咗个波去。嗱、我哋喺嗰啲湖嗰度就好似早一排迪士尼咁样喺啲湖度摆好多嘅鳄鱼落去摆啲食人鱼落去。係咪你行过呢佢哋会扑上嚟嘅。 係啦。 咁咪 extreme 咯 係喎 ,challenging 喎、 啊。challenging。咁食人鱼系叫做咩呀师爷 ?Piranha。 Piranhas。咁鳄鱼呢 鳄鱼有最少两种啊，系咪啊？ 咁一种就系 crocodiles 啦。咁美式嗰种鳄鱼系乜嘢？美国嗰种鳄鱼 ？alligators 就系美国鳄鱼啦。咁够唔够 extreme 啊？使唔使再加多啲嘢？ 越多困难越好啊嘛，咁先有观赏嘅价值啊嘛。 哦，咁就不如嗱， sand traps 啦，即系佢有啲沙嘅陷阱啊嘛，你打咗个波落去，我哋将嗰啲沙咧全部变浮沙。 系 啊， 咁佢仲要孭住到个袋先好过。 啊，好啊，好啊，咁啲老人家爬落去执翻个波嘅时候有浮沙，嗱，如果你爬唔翻上嚟咧，就喺嗰度撞埋， 咁就算咯， 系嘛，喺嗰度撞埋。 系而家呢个骨灰庵啊咩咁难揾，算啦，求其。 咁嗱，你不单止话可以，你嗱人哋最后晚餐，你最后一缸 啊， 几好啊， 啊， 咁跟住仲要嗱，你驰名世界嘅高尔夫球场， 系啊， 不单止有鳄鱼，系嘛，有鳄鱼啦， 有 浮沙，如果你死埋人。咁先夠 extreme 啊嘛，系 haunted， 系 haunted， 即系有仙灵嘅，有仙人嘅， 唔系尸神嘅时候可以拜埋山啊！ 哦，又得喎，系咁另外仲有啲咩运动你系喜欢嘅？ 冇乜啦。 嗯，咁啊，因为我最近睇过 Jackass 嗰啲咁嘅嘢，因为你讲高尔夫球，系啊，咁啊，你知唔知道？头先我哋讲紧 tee bag 啦 ，tee bag 就真系袋啦。咁有冇咩名称系俾袋嘅 ？Nut sack 啦 ，nut 就系、是、果仁啊，果类咁嘅嘢啦 ，nut sack 系解 硬壳果之类咯。 啊，咁我哋当然医学嘅名我哋都会教大家嘅。咁你知唔知最巢皮嗰个部分叫做咩？ 最巢皮 系啊 个袋 系啊，当然啦。 哦，嗰、那个叫做 scrotum。 scrotum 系啦 ，scrotum 就系最巢皮嗰个位啦，即系好似提子肝嗰个位啦。系 咯 啊，咁另外一样嘢咧。亦都可以叫做 ball sack 啦，当然、 uh-huh. ball sack 啦，所以嗱，香港人讲 balls 咧，通常都系讲胸部，女人嘅胸部，但系喺正式讲英文嘅地方咧 ，balls 咧就系讲春袋嘅，唔系 spring pocket 啊。咁嗱，你知唔知道春袋同埋龟头中间个忽肉，通常中间个忽肉咧系乜都冇，可能会有毛毛几条啦，嗰、那个位叫做乜嘢？嗰、那个位啲好多人咧，好多西方人咧，好多喺个位度脱毛嘅，因为 嗰度剪晒噶嘛， 嗰度叫 taint，T-A-I-N-T， 就系嗰个位啊。 T 咯， 因为佢哋要做到好靓噶嘛，要收晒毛啊嘛，嗰度咁仲有好多嘅 Caucasian 咧 ，Caucasians 即系白人啊，好多白人咧，你知唔知佢哋中意做啲咩？ 剃毛咯， 除咗剃毛咧， 我唔知道、 啊、染毛。即系 染毛、 染 butt hair 啊嘛，染屎忽嗰啲毛 咩咯， 染 butt hair 咯， 点睇啊？ 染 butt hair 佢哋好中意染噶，佢哋好多好咁你如果你个屎忽窿成日向人嘅，咁你都唔想收家噶嘛，你都想执执正正咁俾人睇噶嘛，即、 啊、 系其实好似啲大妈染头一样噶嘛，冇分别。 咁呢样嘢我就冇乜机会遇到嘅。 咁你冇乜机会遇到，係因为呢大家唔知道师爷呢係个头呢係反晒光嘅。咁我哋呢一节未完之前呢，想俾一个谜语大家估啦。如果外国人问你do the drapes match the carpets， 咁即係咩意思呢？或者 does the carpet match the drapes， 咁即係咩意思呢？好，我哋下一节再讲。